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 嗯，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袋。 吆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派出李辉和马忠去木门道埋伏，又调动其他兵将引诱张合进入伏击圈，那么这一次诸葛亮的计谋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李辉跟马忠带着人马指挥走了，诸葛亮马上传下命令，派大将姜维、姜伯约、大将关兴、大将魏延断后。诸葛亮又传下命令，城头上虚插旌旗，城里边乱堆柴火，放起烟火，迷惑司马懿，以为这城还有人呢。然后诸葛亮就撤兵，带着大队人马直接进了木门道。司马懿不傻，司马懿让别人来探来了，探完了回来，司马懿亲自带着兵来一瞧，在外头一看，这是空城一座。所以说诸葛亮死对头就是司马懿，那司马懿的对手就是诸葛亮。那么到底两个人谁高谁低，这个咱们下礼拜再说。您下礼拜想着来啊，因为下礼拜呢，诸葛亮就得给送那个女人的葬服了啊。女人应该穿什么校服，要给司马懿送去，司马懿要穿女人的衣服了，是吧？咱们到那时候再看看到底是诸葛亮行还是司马懿行。其实现在我跟您说，司马懿比诸葛亮才大两岁，那就看谁耗得了谁了。其实咱们在商场上，咱们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头，都有着暗自的斗争，看谁熬得了谁，看谁耗得住谁。所以说司马懿呢就想杀张合，那么到鲁城一看，空城一座，他看出来了。这时候他就想起来，诸葛亮肯定要埋伏人马，他拿眼睛瞟看手下战将，大将魏平挺身而出，都督，诸葛亮已然跑了，你为什么不派兵追啊？你要不追的话，天下人耻笑您胆小，胆小就胆小。司马懿可以送他三个字儿，不要脸，再送他四个字儿，不嫌寒碜。你说我胆小，我就胆小，但是眼睛就瞟了一下张合。张合明白，当初诸葛亮撤兵的时候刀斩王双，他撤兵能没埋伏吗？张合不说话，知道诸葛亮肯定有埋伏。司马懿拿眼睛一瞟，张先锋在，你说诸葛亮可追不可追？这不是三国演义写的，是我编的，因为我趋向于历史学家的评论，说司马懿害死张合，所以我就这么编的，我没按三国演义原文说。那么张合心里琢磨，我去，我是先锋，应当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是我不去，我知道诸葛亮必有埋伏。都督，您说可追不可追？他反问了司马懿一句，司马懿心说，冲这句话我就得杀你，就你敢跟我顶，本都督想派你去，但是你性情急躁，所以我就不派你去了。他反着激张合，张合这么一听，身为先锋官一马当先，但是你要小心，你得问清楚，查明白了，探清楚了，有埋伏就别追，您放心吧。张合有这把握，这样司马懿就派张合说，你先行，然后我派大将魏平两万人马在后，我仅带着五千骑兵第三，直接随着 追赶诸葛亮。那张合放心了，我在前边一支人马先锋军，带的都是骑兵，跟着就是大将魏平20000大兵，后边就是司马都督5000人马，加在一块30000多人马追赶诸葛亮。有情况我不追，没情况我再追。所以张合指挥人马出兵了，跟着大将魏平带着20000大兵出兵了，司马懿带着5000骑兵出兵了，奔哪儿？奔乌门道。张合追出30里地了，看了看四外无人，勒住坐骑，探马，先锋大人，探一探有没有军情，杀出24个探马来，一会儿的功夫都回来了，启禀先锋大人，没有军情，好，继续前进。刚一说继续前进，人把唰一开拔，后边炮声一响，啪！张合回头一看，魏平20000大兵还没跟上了，自己先锋军后边一彪人马，军装整齐，为首一员大将，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正是西蜀大将魏延魏文长。哼，魏延，你敢抄我的后路吗？抄你后路，敢呐？你敢跟我交锋吗？焉能不敢？张合现在也挺狂啊。张合心说：“你在我后边，我还不敢杀吗？”人马掉过头来，裂开队伍，张合胯下马掌中金枪往前一催马，陡枪扎，大将魏延拿刀往过一扇，两人二马盘桓冲杀在一处，打了将近10个回合。魏延魏文长虚砍一刀，拨马就走，把张合气坏了，你走你的，我往前走，又往前走了30多里地，没有情况。前边一片密树松林，让着当兵的进密树丛里搜，张合不是不小心，搜完半天什么情况都没有，禀报先锋官，前进，人马往前走，刚一进这密树丛里，前边一声炮响，啪，3000人马裂开阵势，当中间一员小将，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小将关兴，张合，贼将张合，你还想着北魏成功吗？看刀，唰一下刀就下来了。张合点金枪直奔关兴的手腕，俩人二马盘桓杀在一处，两匹马跑开了，8个马蹄翻踢两张马尾巴跟一条线似的，杀了7-8个回合，关兴虚砍一刀拨马就走。张合心说，就这埋伏人马呀，前边探马探着48个探马兵骑着马呀来回禀报张合，张合心眼多，继续往前追，追着追着，前边炮声一响，啪，大将魏延魏文长指挥人马把阵势裂开了。嗯，张合心说，刚才在后村头跑前头来了。两个人打起来几个回合，魏延不打了。张合一乐，你们就是魏延跟关兴啊，往前催马追，走了10几里地，前边炮声一响，哒，关兴裂开队伍，俩人交战打了几个回合。这时候追着追着，天可能就黑了，也就来到了木门道的道口，前边炮声隆隆，10000人马把队伍裂开，大将魏延魏文长在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张合，你这人不知寒碜呢，啊，我跟你几次交战，我不理你，你赶紧就回去吧，啊，你为什么还苦苦追赶呢？奉丞相之命保护丞相撤退也就完了。嘿嘿，魏延，今天你跑不了了，往前一催马，啪，陡枪就扎，金枪24手，张合勇冠3军呢。魏延是西蜀大将，两个人刀去枪来，枪来刀去，杀了30多个回合，炮声一响，哒，贼将张合你还想跑吗？往旁边一看，小将关兴来了，他可就忘了在木门道口了。魏延跟他且战且走，且战且走，刚一进去木门道口，这边大将李辉，这边大将马忠，两个人指挥兵将唰往下扔着大树大石头，一下就把木门道道口给堵了，把张合框进木门道了。就听山上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天越来越黑，山上火光照耀，一阵棒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诸葛亮亲自指挥， 在这山头之上，就命令两边埋伏的人马往当中间射。当中间只有一块平地，平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张合没法前进，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左边是岩石，右边是峭壁，仰天长叹，我张合中计也。结果一支弩箭射到了大腿上。你要看《三国演义》还有《魏传》，写得很清楚，射到张合的大腿肉上。那么文明词儿点点念屁，就是刘备刘玄德在荆州的时候，在襄阳的时候，一上厕所站起来长肉了，看自己屁肉横生，就那字儿屁，是吧？说这屁不太好听，就是其实就是大腿肉啊。咱说书记说点白话吧，张合后悔了，乱箭攒身，把张合跟手下兵全射死了。后边大将魏平的兵就到了，听见炮火连天，刷双震耳，抬头一看，火光冲天。就听山上蜀兵高声喊嚷：“北魏兵将相阵，诸葛丞相在此！”大家抬头一看，唰的一下，登秋火把，亮子油松，照也如同薄昼。当中间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用手一捋胡须：“北魏兵将，本丞相打算射一马，而误射一张。”那意思我想把司马懿射死，现在把张合射死了，你们回去禀报仲达，告诉他我早晚把他置于死地。我看到这儿旁边有个小柱，太狂了，说诸葛亮太狂了，确实是诸葛亮对付司马懿说说这话有点狂了。魏平只好撤兵回去禀报司马懿，司马懿带着五千骑兵呱哒哒呱哒哒在后边还走呢。张居易死，我之罪也。你没地查去，说我害了他。除掉异己，保持自己的权利，因为现在司马懿已然认识到了，魏明帝曹睿虽然很聪明，但是他比不了曹丕，比不了曹操，而且朝中的三世老臣、三朝元老，还有曹家所有掌兵权的人都已然死了。正是人力枯竭的时候，我把张合治死了，正是时候，因为我要篡权。司马懿这时候篡权的决心依然起来了，所以说杀张合正是时候。我非常同意历史学家的评论，就是司马懿杀的张合，张合死在司马懿跟诸葛亮之手了，诸葛亮正想要张合的命。那前面我说了，说司马懿兵贵神速杀孟达，实际上孟达也死在诸葛亮之手。那诸葛亮你就不去救去吗？离得近呢，你为什么不去啊？诸葛亮也恨孟达呀，一个你不应该廖化搬兵你不去，第二一个你把我姐夫杀了，那诸葛亮就没私心吗？所以说两边的主帅互相利用杀死自己的对头仇人，这叫什么？这叫政治斗争。也许我理解的不对，司马懿哭，然后禀报魏主曹睿，曹睿命人收尸后土安葬，然后视为壮侯，就人死追的封号壮侯。那再壮侯他也完了，是吧？当然人固有一死，是这么说，但是谁也愿意好好活着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司马懿指挥人马撤兵走了，回归洛阳。诸葛亮回来了，诸葛亮把人马停到汉中，准备自己够奔成都面见后主刘禅请示，东吴人马要来了怎么办？诸葛亮准备动身了，后主刘禅派人来了，派着谁？费祎。费祎一来，诸葛亮接待说现在有陛下的诏书，诸葛亮赶紧摆设香案接诏。诏书上说得很明白，问丞相为什么收兵打得好好的。诸葛亮就愣了，那么后主刘禅为什么下这样的诏书让匪夷来？因为李严给写了一封信，说现在东吴孙权跟北魏勾结，北魏让他来打西蜀，幸亏他没发兵的，请丞相定夺。 可是反过来他面见后主刘禅，陛下，臣负责运送粮草，粮草已然预备齐备，准备运到军前，不知道丞相为什么无故撤兵。您说这人蠢不蠢？在后主刘禅跟诸葛亮之间办这事儿，结果后主刘禅不明白，就派费祎到汉中问诸葛亮。诸葛亮愣了，你看看这是李严的手书啊。东孙权派人告奔洛阳，曹仁让他打我西蜀，现在还没发兵呢，让我回来定夺。不对呀、啊，查！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一查，才知道李严没把粮草准备齐备，这边堵着诸葛丞相的嘴，这边禀报后主刘禅，一本奏上说诸葛亮无故撤兵。查清楚了，诸葛亮盛怒之下推出去杀。禀报后主，一定把此人杀了。费祎说：“您慢着，李严跟您同是托孤之臣，在永安宫受先帝之托，同是托孤之臣，您斩杀他，奏明后主不对吧？”司马懿现在已然撤兵洛阳了，您再把他杀了，咱们后院起火呀。所以您说诸葛亮高，可诸葛亮再也没防备后院着火，没想到的发来的横火。诸葛亮忍住这口气了，说：“那你回去禀报当今万岁。”这样费祎回去了，禀报了后主刘禅，把经过一说，刘禅也生气，用手一指李严，推出去杀。李严不承认，不承认，你看看，费祎把诸葛丞相的手书拿来了，这是你写的，那李严没得说了。要把李严斩杀，蒋琬跪倒在地求情，李严跟诸葛丞相同是托孤之臣，杀不得，斩不得，你斩了他是对先帝的不公。这样后主刘禅就把李严罢民，当官的罢为老百姓，罢为庶民，让他上哪儿去了？徙到梓潼，给他放到梓潼郡。这是公元231年的事儿。那么诸葛亮还活三年，啊，在咱们这儿活不了三年了，是吧？在咱们这儿活三年，这书就没法说了，是吧？嗯，你也不必为诸葛亮悲伤，反正人早晚都得死。但是咱们得把诸葛亮死因说清楚了。那么诸葛亮还活三年，公元231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到那时候，李严也就死了。为什么李严死？咱分析分析李严。说李严跟诸葛亮同殿称臣，李严到底是什么人？哪儿的人？南阳人。南阳陈震就给关云长下书的那陈震跟他是同乡。陈震说过，说他富有于林，林甲富有林甲，就是一肚子学问能耐，可惜乡人不敢近之，同乡的人不敢跟他亲近，这人品格太坏，嫉妒心太强，他老想跟诸葛亮分庭抗礼，跟诸葛亮争夺权力。说当初李严是这人不是，当初李严在刘表手下当差，刘表也为了历练他，这人年轻利落精明强干，非常历练。后来曹操得了荆州之后，让这李严当子规令，这子规呢正好归刘璋这儿管，这样呢顺理成章他就归了西川刘璋了。刘备刘玄德达到西川之后，那么刘璋也很重用他，也让他历练。刘备得了西川之后，让他当了成都令，而且他有功绩，后来让他当建威太守。什么功绩？在文的方面，西蜀定法律，蜀科他是奠基人之一，跟着诸葛亮一块把西蜀的法律定了。在文的方面，武的方面也有建树，5000人打败了几万人的流寇，而且把越西高定这支人马也很快就消灭了。你反对朝廷不行，所以文武方面都行，而且呢发展农业生产，在建威的时候修造6个水利工程，使农业发展很快，这人很能干。后来在永安城镇守，正好赶上陆逊陆贝火烧700里，刘备刘玄德在永安宫托孤的时候，李严跟诸葛亮 那么诸葛亮赞成吧？他不赞成的。诸葛亮赞成的，曾经在刘备面前夸他好多回，刘备呢就用他为尚书令。咱们前面说过，尚书令谁设的？汉武帝，就是陈宝国演的那个汉武帝哈、啊。刘彻啊，咱们有一小孩叫刘彻哈、啊，将来是不是汉武帝咱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刘彻，汉武帝，他背着尚书令。那么尚书令一到秦朝的时候，权力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已然有权力了，等于现在什么？等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还没到了国级干部呢。那么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尚书令就等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了，他的权力是逐渐大的。后来刘备刘玄德死了，诸葛亮保他在后主刘禅面前为中都护。这中都护可了不得，这中都护权力大了，都就是所有的啊，都有了，护就是监护，实际上就是掌全国兵权。诸葛亮在后主刘禅面前保他这官职已然不小了，从打地方一直到中央了。当初的时候，李严呢也害怕给同乡写信，说我恐怕完不成这任务啊。按现在说是吧，这个先帝留下这任务让我托孤之重，我恐怕完不成。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是兴奋，从地方到中央我有权利了，希望飞黄腾达。他知道我要想升官，我得让诸葛亮先升，他很明白。所以他旁敲侧击给诸葛亮写封信，说你应当加九锡晋王。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少里也辨不出南北与东西，有的浊水连天，天连地，树连山，山连虚，混作一团宇宙，迷糊听得风雷大作，地动山摇，数道是噼噼哩哩的响，电光夺目，要邪笔非容易来之在了官铺时桥，将船起下船来向前指，欲往前村访不知，当此际云方伯风采指秘密如丝牛毛细，河边拥乱柴，岸上有拧泥柴飞到枯柳皮，残枝败叶随水浮，落花茅草铺满地，见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原来是失醉归来一老翁，在那桥边的里手指驴小嘻嘻，把话题他倒说，驴打前时颠了我一身泥，借阴我流向官桥风折酒起，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So like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开啥新店了？ 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今年全新开业了。 有啥不一样？ 除了开业期间的让利幅度三店同享，其余啥啥都不一样。 大冬天的谁装修啊？ 所以大冬天才有反季让利活动啊。再赶上新店开业，不多说了，你懂的。 就直说能省多少钱吧。 打4006068866 问的。活动详询店内。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